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

们说着走没理由。我不能接受，就算痛说爱我不能发财。 Thank you.

C'est quelque chose

自己。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带给你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全部都拿去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什么都给你，啦啦啦啦，只要你开心， 只要你开心，什么事都 happy， 只要你开心，什么事都 happy。只要你开心，什么事都 happy， 只要你开心。 Thank you.

伤感的沉默。

过去的爱情到底

给你自由过了